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作为一名新星，梅艳芳在公司有计划的培养和自身努力下，逐渐被大家认可。她爽朗、乐观、活泼、有朝气的独特气质，正在改变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同时，她也得到当时香港最顶尖的设计师刘培基的鼎力支持。在他的指点下，梅艳芳改头换面，成为百变天后。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梅艳芳《似是故人来》。由于从四岁半开始动荡的舞台生涯，而且乐坛新人辈出，进入到90年代，梅艳芳决定退出竞夺音乐奖项，寻找自己安稳的生活。或许是成长于单亲，她的理想就像她的偶像山口百惠那样激流勇退，在事业成功之后寻找一个幸福的家庭。梅艳芳于1991年推出自己的首张国语专辑《亲密爱人》之后，决定暂别舞台。一起来听到这首《亲密爱人》。 在1988年，一部《胭脂扣》曾经轰动香港。通过此片，梅艳芳建立了自己在影坛的地位。当时，梅艳芳在歌坛大红大紫，有着百变天后的称号。而在荧幕的旅途当中，同样也延续了她百变的特色，涉足文艺、动作、喜剧等各种类型，都是拿捏得当。由于自己的独特气质天赋，塑造一个个鲜明形象，演技也是备受肯定和赞赏。一起听到来自梅艳芳《女人花》。 女人花随风轻轻摆舞，

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你收留。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 关于小城故事这首歌还有一段阴差阳错的背景故事。原来这首由翁清溪为电影小城故事创作的歌曲想交给另一位帽子天后凤飞飞来演唱，不过因为凤飞飞的档期原因，最后选择了邓丽君来演唱这首歌，从此也成就了邓丽君版本的小城故事，以及一段影响无数人的经典音乐记忆。一起听到来自邓丽君《小城故事》。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千言万语》这首歌是早期的邓丽君作品，也是琼瑶电影《彩云飞》的一首插曲。《千言万语》最能体现邓丽君在演唱上哀而不伤的特色。作为邓丽君的早期代表作，这首歌在推出之后也很快的在港台和东南亚地区走红，最终超越了电影本身。一起来听到《千言万语》。 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雨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 我只在乎你是邓丽君后期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末流行甚广，受到很多70后的喜爱。只不过这首听起来深情款款，为了爱不惜牺牲一切的情歌，对于邓丽君来说却有别样的内涵。我只在乎你翻唱自邓丽君此前的日语歌曲，这首歌曲曾经高居日本有线冠军长达半年之久。正是因为这股势头，最终进行中文填词之后流传到了华人世界。一起来听到来自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 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无论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愿只依靠，偏偏会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一见你就笑是邓丽君早期的代表作，收录在她的第六张专辑《一见你就笑》当中，而这张专辑也是宇宙唱片推出的邓丽君之歌的第六集。不同于后来邓丽君那种标志性的柔美和浓稠的唱腔，《一见你就笑》里的邓丽君像是百灵鸟在提唱，嗓音清亮而且尖利。一起来听到《一见你就笑》。 邓丽君的经典歌曲这么多，想要找到一首经典之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中的代表作，那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甜蜜蜜》必须选其一了。《甜蜜蜜》除了歌曲听起来让你有浓浓的甜味儿，其实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丽君甜而不腻的演唱风格，更是成为很多80后心中形容邓丽君的形容词。一起来听到《甜蜜蜜》。 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你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在你说的世界里一切那么简单，你听见风声吗？夏天那么短暂，在你爱的故事里只有我很平凡，这秋天多漂亮，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当一切就要被遗忘，我又看见你在身旁，穿过黑暗中迷路的星光，看见你的微笑，仿佛和从前一样，一切就要被遗忘，这歌声越来越长，你曾说过的要去的每一个远方，在我心里就是希望，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 见风声吗？夏天那么短暂，在你爱的故事里只有我很平凡。这秋天多漂亮，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当一切就要被遗忘，我又看见你在歌唱。穿过黑暗中迷路的星光，看见你的微笑，仿佛和从前一样，一切就要被遗忘。这歌声越来越长，你曾说过的要去的每一个远方，在我心里就是希望。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你还是要走吗？ 尽所有力气，想让这一秒就这样暂停。我以为我有能力，以为只要屏住呼吸就可以。寂寞是一种距离，我们其实都不懂得如何反应，就随便聊聊天气，你的眼神我的心有什么交集。就这样继续假装不在意，继续我们的游戏，继续环顾周围的人群，脸上的表情你也真的不愿意，不愿让我发现你。可是你呀就坐在对面我的视线里，上的倒影，我们看起来是如此靠近。你说话时的语气，是故意是无意还是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半透明，只让人看见模糊风景的玻璃。太多太多的秘密散落一地，没有人真的在关心。就这样继续假装不在意，继续我们的游戏，继续环顾周围的人群，脸上的表情你也真的不愿意，不愿让我发现你。可